姑啊，你快救救受苦的乡亲，救救全儿吧。 毁了你妈妈的龙鳞。

兄长，情深意重，弟要先敬三杯，以表感激之情。 这第一杯， 谢兄长替我掩埋老母，修筑坟茔。 这第二杯， 谢兄长十二载抚养全儿，如苦寒心。 这第三杯， 兄长跋山涉水带全儿进京，皆是我吴家后代根。 好，愿众借花献佛，回敬御史大人。 好，好，待小弟亲自与兄长把盏。 我有言， 小弟洗耳恭听。 全儿想娘亲，日夜思宝瓶。 为了全儿愿，不明敢抗真。 君子言而有信， 举头三尺有神灵。兄长，请。兄长，小弟也有一桩心愿，十二年前 接龙鳞， 全儿可知情？ Thank you. 吴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学子报圣恩 正，吴大人，您请。请啊。 公公，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？ 如此奇功，怎敢掠走带跑呢？ 你 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。我说来呀，把那小瓶拿来，给孩子瞧瞧。 终于见到您的宝瓶了。

参赃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去幸福谁 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是我把云记着梦初心，千万匹配从古语虚心的韶华三观啊，总算娘子是灵如别，你是月亮温存灵人间，总算娘子是灵如别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灵如别，愿与你悲苦散来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， 全家为恨死脱亲。八月十五，我爹娘陛下双亡丧，一朝我兄长下云霓，引起他团起早成王，为求他人能生愿，也欲逃出我下云梁。路遇贼兵，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逢生几楼家。三月许多一年整，带牛陪，靠近我却是爹爹娘在前。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解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臣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器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